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戏之祖，它经过了600年的历史积淀，用清丽悠远的行腔唱活了诗赋文藻，以空谷幽兰的姿态和中国传统文化紧紧相连。2001年，昆曲被列为首批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昆曲界，有这样一位国家级非遗传承人，至今他的名字在舞台上沉寂了30多年， 我过了特别想演完了以后就再也没演， 但听闻他艺术魅力的人都想一睹其风采。他深得昆曲传字辈名师真传，亲历15贯进京，20岁时就成了浙江昆剧团的台柱，而中年极负盛名时，他急流勇退，隐身于讲台，成为中国昆剧教育史上第一位女教授，如今桃李满门。 我的学生里面有30多梅花奖。 请听非遗时光之沈世华，昆坛求艺60年。 唱。元来，哎，眼睛啊，第一看到，哎呀，原来那么好啊。原来到哀子呛行呛的时候，哎呀， 走进沈世华家中，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占据两面墙的落地书柜里满满的昆剧京剧的书籍。曾经的北京市藏书状元户家庭果然名不虚传。 哎呀，太好了。 早上8点，沈世华已经开始给徒弟授课了。主讲剧目是牡丹亭游园，这也是沈世华主攻的闺门旦的代表剧目。 因为昆曲它有个特点，它是没有过门，不像京剧那么有缓气的机会，完全要在唱一口气就下，所以一定要掌握好，掌握不好马上就台上就乱了。 每讲到一处，他都起身示范，不放过气息、眼神等任何细节。 走，眼光大，眼睛看那边，眼睛，哎，对，走，云步，穿，这个呢，动作要慢，步子要快，走的是 S 型的。不要让人感觉到唰，不能让人感觉杜丽娘跟那个胡家庄的胡三娘一样啊。 沈世华1941年生于上海，如今已年过古稀，仍活跃在一线教学岗位上。谈到如何踏入戏曲园地，他回忆起小时候在中国大戏院蹭戏的经历。 上海呢，对京剧是很那个，就拉那个王包车这些人到夜里，就是一马力量，西凉天， 一边拉车一边也唱。我就在中国大戏院，那是演京剧的，有魏连芳、李慧芳，有张二鹏，都在那演出。没钱嘛，我就唱戏，伯伯呀、叔叔啊叫叫。下了学我就看戏，时间长了，我妈妈说你每天到11、12点回来干什么？你后来我就坦白说，我去看戏了。好啊，家里事情全指着我做，我都做了，我上的是夜校。他说那也不行，去。后来我一想，我看到后台有卖什么卷饼啊，用猪肝啊、牛肉啊切了以后一卷，抹点酱。我一想，他们能卖吗？我也能卖啊。我就跟我妈说，我说我去批发一点香烟，你呢再煮点红枣汤。一到后台，魏连芳老师在那边，我就在这个发包银的这个座子一下，架好了以后，啊，各位叔叔拜拜啊，你们要买烟你们自己拿，拿了以后把钱搁到这儿，我们看我的戏。这样呢，我一天能赚到大概5毛钱，基本能开支生活了。我妈妈对我也没意见。天看。 1953年，沈世华的父亲在浙江经营的工厂倒闭，一家人再度迁回上海。途经杭州时，因为一碗馄饨，他和昆曲结下了不解之缘。 我爸带着我去玩呢，玩累了，我说我有点饿，想吃碗馄饨。他说好。那个店都是长的木板凳，对过呢有一个中年男的，我就看他吃面吃得满头大汗，他那口袋上面有剧团两个字。哎，我说剧团不演戏的吗？我就自己主动说：“爸爸，您是演戏的？”对。他说：“你也喜欢戏吗？”我说：“啊，我喜欢，我想学戏。”他说：“可以啊，那你明天来找我吧，在人民友谊场那个。”他说：“我在2楼第3剧场，我姓王。”我说：“您怎么称呼？”不用，你说姓王他们都知道。我就第二天我就一看呢，是《西厢记》邮电，那个王传松老师他演的小和尚。哎呀，我说不就他吗？喂，怎么一直他在台上看见了，他就跟我眨眨眼睛。第二天我急急忙忙的准备了铺盖衣服啊什么，这么就到台了。到了团里以后，周传英老师当时是副团长，把我呢沈月华呢改成沈世华。从此以后呢，我就学昆曲， 白天跟着师傅练功吊嗓拍曲，晚上参与演出。12岁的沈世华就这样开始了昆剧艺术表演的学习生涯。 因为我开始学喜欢看的时候竟是武戏，所以我练功玩命的练。周传英老师他说：“你呀，武的学一点好，但是最后你还是归的归门旦，你好好学吧，跟周传英老师学。”54年的时候，我同时学思凡、学借扇、挡马、游园惊梦啊什么。 清末以来，昆曲由盛转衰。直到上世纪50年代仍是一片萧条。那时沈世华所在的国风苏昆剧团由昆剧传字辈名家周传英、王传松、包传铎等人艰难地支撑着，这是当时全国唯一一家上演昆剧的专业剧团。 当时要成立上海戏校缺老师，那么希望呢周传英老师、王传松老师都到那边去教学，跟他们说每月能拿到200多块，但他们说我们不能去，去了以后昆剧在社会上就没了，我们要苦苦在一起，要饿饿在一起，为了这个昆曲我们要坚持到底，再困难也能顶过去。 正因为坚守着这块昆曲阵地，剧团才有了创编昆剧新戏15贯的机会。10年16岁的沈世华亲历了整个编排过程。 后来我们排戏没地方，他们就去借了蔡同德，就现在杭州的华侨饭店，原来是制药厂， 青石板上面抬戏，翻跟斗，上面下着雪，露天的嘛。我们睡的楼上仓库，画一道就是一家，王家、朱家、周家，就这样。这种艰苦条件下，也就半个月时间就抬出了戏。 但不得。 从杭州、上海演到北京，昆剧十五贯以批判官僚作风、歌颂实事求是的内涵，精湛的表演，受到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赞扬。1956年5月18号，周恩来观看十五贯后的讲话稿，从一出戏救活一个剧种说起，在人民日报上刊发，更让十五贯名满中华。 这一发表以后，不得了，全北京全城争看十五贯，就特别攻坚法就规定一定要看，结果他们都来包场。哎呦，那简直我们一天两场演不完。 十五贯的成功让昆曲迎来全面复苏，此时的沈世华也崭露头角，成了剧团的当家旦角，凭借玉簪记琴挑两度斩获殊荣。提起曾经的荣誉，沈世华对恩师们的感激也涌上心头。 那时候就于珍飞老师跟着我们团，他就说人家都玩，我怎么没看到你啊。我说老师，我在车上背戏，你这不对。他说你以为玩就是光是玩吗？一个演员，他说玩他是开阔眼界，在台上啊，亭坛楼阁，你要多玩哦，亭是这样的，楼是什么呀？要不你就空的。他说这样的演员是没用的，你应该多方面的学习。另外周传英老师对我是非常关心，就要来一个好的传子辈老师，他就说哎，你教教他。所以我接受过传子辈老师13个老师，而且周老师呢，他为了培养我们，自己让台让汪世玉演小生，他爱人张先老师那时候才40多岁，就让他下让我上去。所以我58年以后基本团里的戏主演戏都是我安排。 师承名家，用心钻研，沈世华以细腻准确的唱作、规范典雅的身段，塑造了众多经典的闺门旦形象。其中《孽海记·思凡》里的小尼姑一角是他最喜爱、最下功夫的角色。思凡这出戏讲的是小尼姑逃下山、勇敢追求个人幸福的故事。戏曲界素来有男怕夜奔、女怕思凡的说法，这折近30分钟的独角戏很考验演员的功力。沈世华的思凡深得传字辈当家旦角朱传明亲传，也融入了自己的思考和创新。 这个戏呢能锻炼演员，譬如我演别的角色化完妆了，我一看还有半个多小时呢，我就在台上拉一遍思凡，光练不动脑子是不行的。王耀庆先生说过熟能生巧未必巧，若要巧去动脑。所以呢我在练思凡的过程中呢，譬如像出场我就加一个音乐，我用叮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当他出来当当，表面庙里的气氛出来。念佛的时候原来是什么一音很一声美的哦，在中间我到普陀去庙里面呢，中间是不够位子，都是菩萨，所以呢我把这个椅子呢挪到下场台。那么我也征求了老师的意见，然后这样好不好，老师说好。 然而二 20世纪80年代初，正值事业顶峰的沈世华，却因丈夫钮标工作调动，随他一同到北京工作，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哺育他成长的浙江昆剧团。 我就去找周传英老师，我说钮标想回北京去，你看怎么样？他要回去呢，我肯定也要去哦。他不看我，他说好吧，走吧。我当时想，我怎么，他对我有什么意见？那我回去，我说钮标，周老师同意我们走，他就走了。结果我呢，就把我们的戏都让出来，大概3年多一点，我就走了。后来，他儿子周世宗说：“把你走了以后，我爸爸一支烟接着一支烟，一天可以抽的一大堆。”84年初呢，他在北京的时候，他就说：“世华，你这孩子心太狠，说走就走了。”我说：“你也够狠的，你一句挽留我的话也不说。”他说：“我挽留你，你不应该提出这个，你怎么能走啊？”哎呦，我当时心里，我说我误会了老师的想法，我心里确实很难受。 刚刚调入北方昆曲剧院，沈世华就凭借《牡丹亭》《游园》获得了1983年首届北京中青年演员调演的最高奖。可在这之后，他却因为种种原因转入中国戏曲学院任教，从此告别了倾注半生挚爱和心血的昆剧舞台。谈到此处，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这是一个演员对舞台难以割舍的眷恋。 虽然我离开舞台，但是我培养那么多学生，我的学生里面有30多梅花奖，昆曲有更多的人能接受学生在台上有光彩的演出，我就很高兴自己还是没有离开昆曲，我对得起老师。 沈世华的课堂上，小旦戏、小生戏都能教，这深受他的老师周传英的影响。不仅要学会自己家门演出的单头，更要记住整部戏的总讲。 周老师跟王川松老师，他们的演戏啊，吸引了我，叫他们演我就看。他们都跟我说戏，因为我平时都看着眼里，他一说我就会，我就可以去教。这样呢，其实对演员来说是一个好的。像秦挑，我不光是会那个陈妙常，我也会那个潘碧珍，他什么时候跟我是交流的我全知道，一合整个就是一颗菜的，没有说他演他的我演我的。 数百年来，中国戏曲在舞台上流传演变，唯独高度成熟、城市规范的昆曲始终保留着中国音乐舞蹈的古老风貌。2001年，昆曲入选了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昆曲的传承与发展再次成为众人热议的话题。沈世华有着自己的思考。 传承是昆曲最主要的一点，你要不把昆曲都传承下来，以后拿什么去创新？比如像我思凡把中间的椅子干嘛，我也是一个创新啊，但是我没脱离原来的基础。你创新不是创伤啊，不能有些昆曲连看都没看过他就改，弄出来的东西就不伦不类，水袖不要啊，然后不要，这都不对。所以我认为首先要在继承好的基础上适当的改进不足的地方，这才是真正负责的对传统。哪怕以后我演不动，我讲千万不要把戏曲让那些就是进胡来的人啊，胡改把它毁了。 他春归在暗中 在昆坛求艺授业60年，沈世华亲历了昆曲半个多世纪的兴衰，他老老实实地守护着前辈传下来的昆曲艺术，

1944年十月十六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 在它们后面，究竟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 中国是怎样摸索着制造出自己的原子弹？ 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揭秘当年毛泽东决策内幕，深度探寻戈壁大漠腹地神秘的原子弹研究基地，档案为您讲述《大漠惊雷》，敬请关注。 10月16日下午3点，从中国西部的戈壁滩罗布泊地区传出一声巨响，中国成功试爆了第一颗原子弹。这一声爆炸使中国成为了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世界上第5个拥有核武装的国家。巨大的爆炸声震惊了世界，但是在它的后面究竟隐藏着多少不为人知的秘密？这一切都要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保密级别极高的会议说起。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丰泽园主持召开了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除了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德怀等国家领导人，另外还有2位科学家，钱三强和李四光。钱三强，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法国科学院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原子能事业研究的开创者之一。李四光，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地质学家，我国现代地球科学和地质工作奠基人。当时在会上，毛泽东主席指出，这是一个小学生向老师讨教的会议。 的确，钱三强在会上用尽量通俗的语言向在座的领导人说明了原子弹的基本原理，而李四光则带来了一块铀矿石，并且当场做了操作演示，怎样用仪器探测铀矿石。这次会议从下午3点多一直开到晚上7点多，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上，毛泽东拍板做了决定，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会议通过了新中国发展核武器研制的计划，代号为02。 在1955年，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后，聂荣臻、陈云等组成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事业发展工作。1956年后，聂荣臻任国务院副总理，同时兼任国家科委主任和国防科委主任。 1956年11月16日，全国一届人大常委会通过决议，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3机械工业部，后改名为第2机械工业部，具体领导全国核工业的设计和发展工作。其实发展自己的核力量这种想法早已在毛泽东的心中酝酿。 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12月16日，毛泽东主席出访苏联，此行目的主要为了废除不平等的中苏旧约，签订新约，寻求苏联的经济与技术援助，同时庆祝斯大林70寿辰。访问期间的一天晚上，在克里姆林宫的小礼堂里，斯大林请毛泽东主席观看了苏联军事秘密的一部电影。这是苏联在1949年8月29日成功试爆第一颗原子弹的记录影片。毛泽东主席看得非常仔细，在观影期间一直在抽烟。当蘑菇云上升的时候，他激动地说：“好，成功了！”这部电影在毛泽东主席来访的4个月前才刚刚拍摄结束。看完电影，他和旁边的彭德怀说：“你们要好好看一看，要好好做点调查工作，学习苏联的先进技术。” 在回国的火车上，他又对身边的卫士长李银桥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啊，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这部纪录影片给毛泽东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更加坚信中国人手里必须有自己的原子弹。1950年5月19日，由毛泽东批准在北京成立了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也就是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的前身。 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由钱三强任所长，王淦昌、彭桓武为副所长。此后大批有造诣、有理想、有实干精神的原子能科学家从美、英、法、德等国陆续回国，来到原子能所。 这些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们奠定了中国核研究事业发展的基础，他们中间有很多出自世界著名的物理学家居里夫人的实验室。 1948年6月，35岁的物理学家钱三强离开巴黎回到北平，先前他曾在居里实验室发现了铀核的三分裂和四分裂现象。杨承宗，中国著名放射化学家，1932年毕业于上海大同大学，1947年起在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进修，获博士学位，1951年秋回国，任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放射化学研究室和放射性同位素应用研究室两个研究室主任。 1951年下半年，杨承宗回国之前，时任法国科学院院长居里夫人的女儿女婿约里奥·居里夫妇将亲手制作的10克碳酸贝雷标准源送给杨承宗，作为对中国开展核科学研究的支持。不要小看这10克标准源，这可是中国开展铀矿探测用电离辐射计量研究唯一的借鉴实物，相当的珍贵。后来约里奥·居里夫人让他给毛泽东传了一句话，是这么说的，请转告毛泽东，你们要反对原子弹，就必须要自己有原子弹。1956年，毛泽东在论十大关系中有这样的一段话，我们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这句话表明，当时毛泽东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搞出原子弹。当时中央对研制原子弹的指导方针是，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从1955年到1957年，中国和苏联在原子能领域共同签署了4个协议。随后大批的苏联专家开始来到中国，援助中国进行原子能事业的研究和建设工作。第一步已经迈出去了，接下来就要为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找一个研制基地。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它牵涉到保密、通讯、辐射、交通物资运输等等方方面面的考虑。而最后确定的地点还真不是一个一般的地方。我们现在来听一首著名的歌曲，是1939年由著名音乐家王洛宾所创作的。 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人们走过了她的毡房，都要回头留恋的张望。 歌中所唱的草原是青海省海北藏族自治州海晏县的金银滩草原，当年王洛宾在这里邂逅了美丽的藏族姑娘卓玛，并创作出这首至今还在传唱的歌曲。就是这片美丽的草原被最终确定为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发基地。选择这个地方，当时主要是考虑到了这几个原因，即 仔细审视中国地图，可以发现青海的位置是非常独特的。 从大环境看，青海的地理位置对内地许多人而言好像边疆一样遥远，而它又远离任何一条中外边界，与我们的邻国而言它有相当的距离，相当于西藏和新疆等边疆省区而言又好像是内地一样。它距离西宁只有100多公里，物资供应较为便利。其二，从小环境看，金银滩草原这个地方人烟稀少，进入的外人很少，容易进行严密的控制以防泄密，草原上也方便建立无阻碍的内部自由通信。 其实原子弹的研制不需要太大的设施，但是必须确保与世隔绝。金银滩草原四面环山，中间平坦，这非常适合建厂，而且地域宽阔，便于紧急情况下人员疏散。金银滩草原的地形十分奇特，站在这里无论你从哪个角度看，前面都是广袤的草原，而身后远处总是连绵起伏的群山。 从1958年开始，全国各地的创业者们背着行李从祖国的四面八方向青海省的金银滩草原上进发，开始了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建设工作。1958年冬季，青海高原最寒冷的季节里，时任二机部九局局长和核研制基地司令员的李珏带领着第一批基建队伍，乘坐志愿军在朝鲜战场上使用过的汽车，开进了这片草原里。金银滩草原平均海拔3100米，气压低，氧气稀薄，水的最高温度只能达到80多度，煮饭常常半生不熟，年平均气温不到零摄氏度，一年里有8-9个月要穿棉衣，经常风雪交加，冰雹大作，外出人员被大风卷走，施工中被流沙掩埋的事时有发生。基地的工程建设是在我国处于3年自然灾害的情况下进行的，饥饿同样困扰着需要付出超强体力的施工部队，但是严酷的自然环境和频发的物资供应并没有摧垮建设者的意志。到了1962年底，基地建设就已经初具规模。 金银滩上人们热血沸腾地开始建设基地，其实还有另外一支队伍早在1955年就开始悄悄的工作了，他们的工作就是找油矿。 当时地质部门成立了3支勘探部队，代号分别为新疆的519、中南的309部队、西南的209部队。勘探队员们最早在新疆伊犁找到的矿床，其后在湖南、广西、广东等地均发现了矿床。由于技术手段落后，勘探初期遇到了各种难以想象的困难，甚至有十几位勘探队员为此付出了生命。 发现矿床以后就是开采冶炼，但是当时中国的核工业还在初期阶段，正规的冶炼油矿的工厂还正在建设之中，而研究单位又急需原料做实验，怎么办呢？此时二机部想了个办法，这个办法在今天看来似乎有些拙笨并且很不安全，但在当时它确确实实解决了燃眉之急。我们先来看一下当时全国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958年中国急于摆脱贫困落后，进入了一个非常时期，群众运动排山倒海，大跃进的浪潮充满了全国各个角落，全民轰麻雀、炼钢铁、放卫星，二机部提出了油矿勘测和开采也由全民来办的办法，并被中央批准。这样一来，全国许多县甚至公社都组织了地质队，成千上万的农民投入到了找矿炼油工作。短短几个月里，湖南、广东、辽宁等地的农民将地表层的油矿几乎横扫一空。 全民找矿、土法炼油，付出了一定的代价，其实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因为它不但浪费了原料，而且也造成了一定的污染。不过通过这个办法，共获得了土法炼制的重油酸铵163吨，而就是这100多吨油原料 为初期的中国核燃料生产提供了珍贵的原料，更为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赢得了时间。因此有个美国学者曾经说过，在某种意义上讲，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一枚人民炸弹。当时有一大批海外回国的学子们成为了研究中心里不可缺少的中坚力量，在荒凉的戈壁滩上开始了充满艰辛而极富挑战的秘密历程。我们来看一下他们中的一些有代表性的面。 钱三强，浙江湖州人，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担任技术上的总负责人、总设计师。邓稼先，安徽省怀宁县人。1958年，中国第一个核武器研究机构二机部九局悄然组建，后改称九院。邓稼先担任理论部主任，成为中国原子弹理论设计的总负责人。王干昌，江苏常熟知塘镇人，在研制初期负责物理实验方面的领导工作。彭法武，吉林长春人，为发展我国原子能反应堆，在理论上做了许多奠基性的工作。在原子弹的研制过程中，是当时理论研究的主要主持人之一。郭永怀，山东省荣成市人，在我国开始研制核武器时，他主要负责动力项目研究。朱光亚，湖北武汉人，主要负责研制任务的分解、确定和关键技术选择解决问题的技术途径，设立课题并制定重要攻关课题的实施方案等。陈开甲，江苏省吴江市人，在原子弹的研制中，第一个计算出原子弹爆炸的弹心温度和压力，主要负责核试验总体技术的设计。 就在研究人员们鼓足干劲儿，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一个突如其来的变故使研究工作险些陷入停滞。我们来看一下当时发生了什么事。 1958年，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提出要在中国建立由苏联控制的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这个建议被中国拒绝了。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致电中共中央，借口当时苏联与美国等西方国家正在日内瓦谈判关于禁止实验核武器的协定，打算中断向中国提供原子弹的有关技术资料等项目。 苏方的这种背信弃义的做法给中国原子弹的研制工作造成了重大困难。 原子弹的研制突然遭遇重创， 但他提出的条件显然是已经独立自主的中国人民断然不能答应。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代号596，寓意为何？档案继续揭秘。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前苏联在冷战期间的主要领导人，他非常重视战略核武器的作用。他的对外政策导致美苏核对抗，是第二次柏林危机、古巴导弹危机等事件的主要策划者。此人的性格鲁莽而又狡黠，有人说他是个鲁莽的改革家。赫鲁晓夫很清楚毛泽东需要什么，但他提出的条件显然是已经独立自主的中国人民断然不能答应。 1959年10月1日，赫鲁晓夫来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庆十周年庆典。参加完庆典，赫鲁晓夫和毛泽东有这样一段对话。赫鲁晓夫说，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把专家撤回去？毛泽东很从容地回答，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固然好，不能帮助那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了。 随后赫鲁晓夫单方面撤走了全部援华专家，终止了苏联与中国的一切经济和技术合作协定。1959年6月20日，苏共中央向中共中央发来的这份电文，让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有了一个代号596，意思指的就是59年6月。他要表明的是，从此以后中国人要开始自力更生，搞出原子弹。自力更生说起来容易，当时的中国没有一个人搞过这个东西，怎么自力更生？苏联人在撤走的时候带走了所有的资料，